Hello， 大家好，新嘅一季嘅鬱文射馬又嚟啦，咁啊8月25日開始咧，就呢個獨立付費節目就開始收費。咁啊上一季咧，我哋嘅成績咧就唔係叫做差強人意，係叫做即係中上嘅成績，算係咁噶啦，係嘛？咁啊兩位年青朋友多啲努力咧，咁啊更加圓滿啦。OK 嚇，咁啊我哋喺季尾咧。都起碼最後一場， 全部都有我哋三個中 㗎，全中係嘛？全中得嚟咧，就我嗰三場就勁啦，兩場冷嘅三重彩，一場咧 十幾萬嘅四重彩， 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贏咗之後，亦都鋪上網買1蚊都收12000啊！係 啦， 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嗱，即係有一個仲好笑，佢即係留言話：，呢一季我係唔使輸㗎啦，咁樣係嘛？ 8月25日開始咧，咁啊記得咧，大家咧就上呢個 RaceDog。myradio.hk 咧就去到我哋呢個鬱文射馬嘅專業嘅網頁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嗰個新嘅訂閱嘅訂閱到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咧，我哋今年咧都係一樣啦，都係400蚊一個月啫，冇加價啊。咁啊，希望就大家咧多啲參多啲支持我哋，咁啊大家一齊中多啲咯，係咪？鬱文射馬， 禮無虛發。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喂，欢迎翻到嚟啊！又系我啊，又系我把声啊，又系我个样啊，又系张毅啊，系欢迎翻到嚟第二节《睡咗香港》。咁依家时间咧就系礼拜二啊晚上啊9:33，咁咧继续都系我啊。咁咧， 我真系谂住讲晒成集啊，大家觉得好唔好？ 我唔想讲晒成集啊，我讲多句我就收工噶啦，讲埋呢段，咪真系好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英文猜場3集就4.5小時啦，咁我自己上個禮拜1集啦，1小時啊，咁咧依家又1小時啊。 唔係上個禮拜係你同阿 Jo 啊嘛。 係啊。 嚇，唔係0.5集啫，咁阿 Jo 講嘢。 咁夾埋都6.5小時啊，大佬，都幾攰啊。咁我開始覺得咧，即係覺得嗰啲訓練有數啊，嗰啲商業電台啊、香港電台每朝咧都可以講幾小時喎，佢一集即係佢一朝講3小時喎，嗰啲主持講完3小時，每日講3小時，每個禮拜講5日。佢可以一路做到落嚟咧，仲要系不斷有話題，不斷唔 dead air， 仲不斷好笑啊！即係覺得哇，原來呢個電台呢個節目嘅主持咧，係真係好犀利。咁所以亦都真係要向各位前輩咧，係繼續努力學習。咁啊，廢話唔講，其實咧即係都仲有幾多嘢想分享。咁但係就我諗，就係講多一樣啦。咁啊，頭先就啊，喂，開咗股先。 嗯。 頭先就嗱，一嚟咧就一目清淨，917人嘅部隊登陸。 嗯。 咁然之後咧就再整多5000。咁之後又再逐千咁逐幾千咁落，咁你估下其實美軍一開始喺島上邊係有幾多兵力？ 睇先，嗱日軍就以為係500啊嘛，係咪啊？ 日軍以為幾百？ 以為幾百？ 嗱咁個數據嘅參考數據就係第一次登陸咧就917人， 啊， 第二次登陸就5000人，咁相對地 都係死曬， 都死曬。相對地，你認為美軍喺島上邊有幾多兵力咧？一開始 4000。 错， 系太少定太多？ 太少啦， 太少啦，因为我谂紧美军军力强啊嘛，10000， 系差唔多啦，系一开始咧就有11000人嘅兵力咧喺岛上边啊，咁然之后亦都系迅速系去增援嘅，发现成为咗呢个日军反攻嘅目标之后，咁你见到其实即系你见到日军系有几捻黐线咯，11000人，你拱1000人过去打。唔夠打，你唔會去偵察下對面究竟有幾多兵力先嘅，再拱，哎呀唔夠打啊，再拱。所以你見到日軍係好撚蠢嘅，咁但係就即係費事再鞭撻呢個日軍啦。咁咧就講一講啲技術細節啲嘅嘢啦。就頭先講到零戰啦， 零戰就好犀利啦。 零戰好犀利啦，咁啊零戰咧分別就有好多型號嘅，咁啊唔講太多啦。咁啊零戰犀利在乜嘢呢？嗱，零戰咧可以話係日本咧一代人嘅一個symbol嚟嘅。咁大家好中意宮崎駿先生啦，咁佢有部呢一個電影啊， 風起了， 咁叫做風起了，咁亦都係即係圍住零戰去講述一個反戰嘅故事嘅。咁零戰亦都長期係美軍嘅蒙壓啦。咁但係就即係嚟啦，零戰竟點解可以咁勁呢？係咪啊？咁其實零戰就即係 禁警背後有啲謎團係解答唔到嘅，一就係日本嘅工業力量咧係冇咁強嘅，佢工業技術並唔係世界頂尖嘅。第二就係咧，日本嘅各樣資源出產啊，亦都唔係世界前列嘅。咁喺缺乏資源同埋缺乏技術底下，點解佢整到架戰機出嚟係可以世界頂尖嘅咧？係咪即係呢個世界哇突然間爆咗個設計師出嚟，個工程師唔係個工程師係好勁嘅，真心嘅。咁但係咪真係哇天才就可以改變一切咧？一個人嘅思想可以改變到成個國家嘅工業底力，可以製造到一個其實佢哋工業力量根本冇可能製造到嘅戰機出嚟咧？誒冇乜可能嘅。Hitler 咁掂係因為德國自己本身工業力量都好強。OK， 即係德國係其中一堆即係工業發展得最快嘅國家之一。咁啊，認真講就係、零戰咧有幾個優點嘅。第一就好細都唔算太細，但都細啦，細啦，輕啦，快啦， 遠啦， 同埋續航距離長嘅。咁啊，點樣做到呢幾樣嘢咧？細、輕、快、長同埋遠。咁最簡單嚟講咧，就係有一個方法可以做到嘅，就係馬力大，係咪？馬力大，咁你咪可以飛得快咯，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日本咧嗰、那個引擎咧，其實就好差嘅。因為日本的引擎一直都是仰賴住外來技術的輸入咧，喺度維持嘅。亦都係喺呢正式打中國之後啦，咁啊國聯就開始制裁啦。其實外來技術輸入啦，同埋外來引擎輸入已經停咗。咁日本的引擎喺開戰嘅時候咧，已經比歐美主流國家咧差一截。咁既然佢引擎唔勁啦，如果你引擎勁，咁就可以飛快啲啦，可以就係飛高啲啦，可以飛遠啲啦，因為你引擎勁啲，又可以裝多啲油。咁又可以燒耐啲啊嘛！咁既然冇引擎咧，佢唯一可以做到嘅方法咧，就係向重量下手。咁啊，真係做到輕啦。零式嗰個設計就係、是，咁你想象啦，係嘛？譬如咁樣一盤 notebook， 即係你當啊呢盤 notebook 就係零式嗰個板啊，或者個機身啊。咁你正正常常梗係諗，咁你包住架戰機，咁啊一塊鐵板咯，咁有咩咁特別？當然唔係用鐵啦 ，OK， 用鋁合金啦，有咩特別啫？日本人咧就能夠。想你不能所想，他就啊点样减重好呢架战机掂掘窿窿，譬如一塊咁样板咧，咁佢系支撑 ，let's say 系个驾驶座，咁佢就你要顶得顺个驾驶座就得噶啦嘛，咁你使乜成塊板啫？嗱呢度转个窿窿，呢度转个窿窿，呢度转个窿窿，呢度转个窿窿，咁你转走咗好多窿窿咯，咁你同一塊板你做到同样嘅功用。但咪輕咗好多咯，係咪？咁變咗零戰咧，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機身內部咧係出現咗好多窿窿嘅。佢嗰啲出佢嘅材料裏邊咧，呢啲窿窿就減咗好多嘅重量。咁啊，此其一。其二就係咧，佢用咗好輕好輕嘅材料。咁嗰陣時咧，個名咧就揾唔翻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就係一種超硬嘅鋁合金。咁但係呢種超硬嘅鋁合金有咩問題咧？佢好輕，佢好硬，但係 好容易脆咯。 错，佢系好易燃，咁变咗咧，只要燃烧弹 high high 咧，啊，虽知道咧空军嘅即系战斗机嘅弹链咧系有燃烧弹嘅，只要燃烧弹 high high 咧就会着火，咁变咗就系零战咧到战争后期咧，即系开始战况逆转啦，美军啲战机揿住日军嚟打啦，咁咧就有美国佬咧就戏称零式战斗机咧系叫做零式打火机，因为射一射就着，一射就着火啊！咁零式打火機，咁除咗係建材，即係佢嗰個材料容易着火之外咧，第二個容易着火嘅原因咧，就係佢嘅油箱咧係冇裝甲保護嘅。咁啊變咗你只要一射中個油箱嘅位置咧，一射穿有燃燒彈咧，就 正啦， 就會打着啦。咁又燒着啦。咁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零式戰鬥機係幾近沒有裝甲保護嘅。咁喺呢個同期咧，不論係德國啦、英軍啦同埋美軍嘅戰鬥機咧。不同程度上都有裝甲保護嘅，睇下多定少嘅啫。咁通常咧就大家黑板印象啦，咁某程度上都啱嘅，就係美軍嘅戰鬥機咧嘅裝甲保護係最多、最厚、最全面嘅。咁但係即使係最差嘅戰鬥機咧，最輕型嘅戰鬥機，都會做一樣嘢咧，就係喺駕駛座啦。你四各位觀眾，我哋坐喺呢張凳啦，係咪？即係睇翻個畫面啦。咁啊，駕駛員都坐喺張凳上面嘅。咁咧最差最差防嘅戰鬥機咧。都是在凳後面加塊裝甲，為的就是防止你的戰機被人追尾的時候，在後方射的時候會一炮就射穿 你的駕駛座，然後射死個駕駛員。但是對不住，零式戰鬥機呢是連呢個最起碼的裝甲都冇嘅，係幾乎上下是全無裝甲，即係起好個皮。 即係就咁有個外殼一塊板咁樣包。 有塊皮啦，有塊皮啦，有個驅槓啦，完完噶啦，係冇裝甲嘅零式戰鬥機，係後期嘅型號咧就加翻啲。咁但係都係加翻啲最基本嘅駕駛座裝甲啊等等嘅啫，係幾近冇裝甲咁滯嘅零式戰鬥機。咁變咗呢架嘢嘅問題就係好易着火，冇裝甲，好易打穿， 好易死嗰啲啊。 咁啊，好易死啦，防護能力好差啦。咁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咧，零戰嘅續航距離咧係堪稱全世界最長嘅，喺佢發明嘅當時。喺同期咧，以即係1941年啦，當呢、這個日軍參戰呢、這、一個同美國佬打的時間啦，1941年世上所有主流戰鬥機的續航距離都不超過1000公里嘅。OK， 1000公里是什麼概念呢？咁你睇翻零戰係續航幾遠啦？零戰的續航距離是3000公里， 三倍。 咁係一個咩概念呢？3000公里的概念就是咧，你一條友坐上零戰戰鬥機發射起飛，飛3小時，跟住喺呢個作戰區域上方作戰15分鐘。再飛翻嚟3小時，續航距離3000公里就等於你架飛機咧，計埋作戰時間在內咧，你可以喺空中飛6小時。 咁即係其實就係等於差唔多我哋而家飛去日本來回一程咁樣咯。 差唔多噶啦，日本本島可以飛到好遠嘅。咁點解佢續航距離要做到咁長咧？就係、是、因為咧，一嚟 慳翻補給呢個時間。 錯得好皆彎。點解咧？係因為日本冇做好機場基建，唔夠機場。一嚟佢唔夠機場，二嚟咧好多島佢都未佔據，因為美軍就用島嚟做機場啊嘛。咁但係日軍喺開戰嘅時間咧，好多島都未佔據。三嚟咧就係佢好迷信啊，空中力量，好迷信呢個零戰嘅戰鬥能力。咁變咗就係好希望咧，就用零戰去做到好多嘢。咁要做到好多嘢，首先就係佢去到好多地方，佢去到好多地方咧就係加長佢作戰距離。咁變咗就係出現咩問題咧？第一，飛咁耐咧，對飛行員嗰個精神負擔好大。即係唔好講咁多，唔好話揸戰鬥機啊，你揸車，你揸6小時，揸3小時去，然之後咧，你要喺一個賽車嘅賽道嗰度咧，即係甩尾啊，成甩15分鐘先，即係再揸3小時翻嚟，係人都死啦，係嘛？咁但係仲要揸戰鬥機係慘過揸車。你揸車咧，頂籠望下，紅燈煞掣，綠燈加速，啊屌你老尾撲街喎！嗰、那個路啊，一個廢路又衝出馬路啊！煞掣先啊！屌呢個女司機唔撚識泊車又要等佢，你頂埋咁樣啫嘛，係咪？係女司機唔識泊車啊，係性別歧視啊，吹咩？女人揸車特別廢，吹咩？係咪？咁但係戰鬥機係慘好多啊，因為你作為一個戰鬥機嘅駕駛員咧，你必須要時刻咧左右上下周圍望，係啦，有冇敵機出現？咁同埋佢要不斷修正航道，跟住風向啦，跟住地圖啦，不斷修正航道嘅。咁如果佢喺航母出發咧，就仲慘。佢要計埋航母距離，而家作戰時間差咗幾遠咧？佢新嘅航道，佢依家航母去咗咩位置啦？咁變咗揸戰鬥機咧，係好撚攰。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對駕駛員造成極大嘅精神負擔啦，導致佢表現下降。第二就係咧，飛咁遠，飛3小時去打，就飛翻3小時翻。 但係中間打得15分鐘。 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翻唔翻到嚟？翻唔翻到嚟唔係代表話，喂你喺呢個戰鬥上空俾人擊落，而係你架機有可能中彈，中咗彈之後咧，第一你飛行性能會下降，第二咧你又可能漏油，咁變咗好多嘅情況就係咧，亦都係日軍好多空中駕駛員咧戰後出自傳就係，其實根本好多嘅隊友咧唔係俾人直接擊落嘅，而係喺回程途中咧漏油啦，飛行事故啦，個人中咗彈。令到佢冇精神揸足全程，揸翻3小時翻基地，就好多人就喺海上边，咁样就堕入海中，咁都算啦，系咪？堕入海中咁，你咪去搜救佢咯，系咪？呢个系日军同美军有好大差异。美军咧系针对住喺海域上空啦，唔系针对住喺海域上空作战嘅驾驶员咧，佢系有搜救系统嘅，佢系有艇啦，系咪？亦都有搜救嘅飞行机啦。是很努力咧，咁去搜救墮入海中的呢個駕駛員。相對地，日軍第一件事就是太遠啦。頭先講到咧，佢嘅續航距離3000公里。咁好啦，佢離開你嘅基地成1000公里，你點樣搜救佢咧？係咪？ 第二就係咧，佢根本冇諗過做呢樣嘢。第一就太遠，第二就根本冇諗做呢樣嘢。日軍嘅海上搜救系統係好差，佢冇發展一套好完善嘅海上搜救系統，亦都係視人命如草芥啦，係咪？頂佢又廢嗰班契弟。咁變咗就係零戰，雖然好出勁，但係背後其實係好悲哀嘅一個故事嚟嘅，好威風。但背後就是跟日本整個作戰的理念、戰略的理念，甚至他國家的精神是一樣，就是有進攻、進攻、進攻、進攻，贏到人就可以了。我不夠裝甲怎麼辦？哦，你不被人打中就可以了，你只要不被人打中，你防禦力是什麼？是嗎？如果你無傷作戰，即是譬如打機那樣，你防禦力是零，你 HP 是一，但你不被人打中就可以了，是嗎？ 同埋某程度上日本人呢，即在打仗那方面很自大，他們呢，即譬如即以前也有讀過，就是譬如說他們有那些什麼衝鋒敢死隊啦，即神風敢死隊，我不記得了，就有一堆即是士兵衝過去，不理3721衝了過去先樣，又或者可能正如你剛剛這樣想到，就是說想著靠譬如靠戰機靠零戰啦，想著總之他飛到多少得多遠，打到多少得多少，其實真的很自大，他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即個軍事能力。 自大得嚟咧，佢唔当前线嘅人系人嚟。 咪同埋系，就算系前线嘅人都分分钟系会以此为荣咯，即系 深刻有，有啲有，但系有啲就其实好清楚地觉得系冇可能呢件事。零战嘅驾驶员咧，有好多都向上级投诉咧，你咁样飞咁远系冇可能，个人系负担唔到嘅。咁但系即系你喺日本嘅文化里边，你向上级投诉，喂做唔捻到， 食 屎啦，咁佢就觉得你废。系咪人哋都飛到啊？系啊，飛到去又打唔到啫嘛，飛到去都攰累累咯，咁樣同人打仗啫，系嘛？咁即系講多樣嘢咧，就係頭先講到駕駛員嘅問題，佢唔當駕駛員係人體，體現喺咩地方咧？就係美國咧，美軍嘅空軍駕駛員咧係有好完善嘅輪班休息制度嘅，咁可能佢出擊兩次，咁又翻去唞一唞，係咪？過多幾日先出擊兩次，咁啊相對而言咧。日軍由於人員短缺啊，咁同埋由於佢上級咧就不把人當人看，咁佢哋就會點樣咧？就不斷擁啲人出去打，不斷擁啲人去升空。咁當然就有戰略上面嘅無奈啦，因為佢真係人員短缺，咁同埋即係佢作戰情勢危急啦。咁但係二嚟就係亦都代表咗咧佢對人嘅唔重視。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好迷信咧，就係黃牌駕駛員咧。即系 Ace 啊，即系勁嘅駕駛員，一個人打幾廿架嗰啲。哦，你咁勁啊！哦，咁你要出多啲啦！你咁勁，你快啲上多啲戰場，係咪？殺多啲敵人。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忽視咗人係會攰嘅，同埋人攰之後咧就容易俾人殺，殺咗咧就冇噶啦。咁咧美軍咧亦都係兩邊對待黃牌駕駛員嘅分別。美軍會將黃牌駕駛員咧就係調去後方教育新兵嘅。咁但係日軍咧見到黃牌駕駛員就好打，繼續打。上咁就变咗就喺疲劳同埋不断嘅作战当中咧，日军有经验嘅驾驶员死得好快。到日本末战嘅时候咧，中战嘅时候咧，甚至出现呢个情况咧，就系有啲驾驶员咧系只接受过100小时嘅飞行训练。呢个咩概念呢？呢个概念就系咧，我相信唔少考车嘅朋友咧，你嘅驾驶训练都系超过100小时。就是你呢100个钟，基本你连 master 架车都唔够，你点样 master 揸飞机作战咧？仲要作战咯，你唔系飞民航机噶，系嘛？咁你又见到真系，日军基本上就不把人当人看咯。系咪？喂，口水干啦，你讲大半啦，好攰啊！口水干啊，各位观众，唔好意思啊，口水干啦。 这个又岔先，话说即系上个礼拜日啊，系嘛？上个礼拜日咧，即系有呢、这个香港曙光嘅纪念仪式啦。咁上一集咧，话说我唔记得提周树峰咧，即系提大家去咁样，咁就唔知道有冇即系观众都有咁啱有去到咁样啦。咁就嗰日我去，其实就唔算好多人啦，大约即系如果以公众嚟讲就30多40个咁样咯， 咁都多噶啦噃。 算唔算多咧？同我两年前去就差唔多，差唔多。不过就认识嘅面孔就好少咯，系嘅，系啦。咁就大家即系其实你中意其实得闲啊，或者即系特登拣定啲日子去都冇所谓。咁都鼓励大家，即系可能如果未曾去过嘅话，咁可以即系去兜个圈，因为其实都打理得几靓嘅，我真系咁样。好，咁就入翻正题先啦。咁话说咧，即系 佢大幹咧其實已經係上個月之前嘅上個月嘅事嘅，咁就係本來係諗住咧，即係我哋上個月嘅時候就請咗廢墟嘅嘉賓上嚟啦，咁本來嗰時講嘅，咁但係因為改咗期，所以就拖到而家咧先至再出現翻咁樣啦。咁就係啦，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去到啦。咁因為其實正如啱啱即係張宇一開頭都有講到啦，咁其實大館都係2007年嘅時候已經拍板話要活化噶啦，咁就話交俾賽馬會活化啦。咁但係其實搞足成十年啦，係啊，就係十年啦。咁終於即係先至開咗，同埋而家都唔係全部嘢都係 accessible 咁樣嘅。咁就我上個月月尾去嘅時候咧，咁就即係佢五月到開啦。咁之前一直都係要你網上預約先至入得去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去咧，其實已經開始係人流唔算話好多啦。咁不過其中一個咧，即係我去完嘅印象咧，就係咁話説咧，即係我問一位朋友啦。咁呢位朋友咧就平時好中意即呢啲文化藝術啊，咁亦都對香港嘅一啲譬如歷史同我有啲相似咁樣嘅，咁我就問佢話：喂，你去呢個大館咧，咁行咗幾耐啦？我有冇講過呢樣嘢？唔記得咗啦。 我你有講過。 係啦，我有講過啦。咁係啦，咁跟住咧，即係我佢同我講我要行大半日，咁我滿心期待即係行，最後去咗啦，咁以為行好耐啦，咁結果咧係行咗兩三粒鐘就出翻嚟，同埋而且覺得係好失望啦咁樣。咁跟住我後來再問翻佢咧，佢係話因為佢自己一個人去，咁佢男仔嚟嘅，咁佢就話咧，因為自己一個人去啦，咁 要夾女啊嘛， 要幫佢影相，咁所以走上走落得十分鐘啦，咁所以就佢要行成日先行完啦。 嗱，呢個大館啊，最美嘅風景係人， 係啦，冇錯，係啦，咁係啦，咁可以過一過下張圖，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佢裝修緊啊，裝修緊。收葺緊嘅時候嘅大館啦，其實已經遙遠咧望到，即係有兩嚿黑色嘅嘢啦，係啦，嗰兩嚿黑色嘅嘢咧，右上角係啦，右上角啦，咁其實係新加落去係一個藝術館嘅物體啦，咁但係其實我已經好有印象咧，喺個大館未正式開嘅時候咧，咁呢兩嚿嘢其實已經有好多嘅批評，因為第一就係睇落去咧個風格係完全同佢前面嗰啲嘢拉輪啦，即係好唔 match。咁第二就係咧，佢個設計係唔知道想點嘅。咁後來就即係做咗少少資料蒐集咁樣啦。咁就話係其實嗰個設計師咧，其實係想將呢個環保嘅概念咧，去帶入去呢個建築度咁樣嘅，係啦。咁就即係佢係話，因為佢嗰啲我好似有影張相，應該陣間可能下幾張會有，唔記得咗啦。咁樣啦，咁而我當然咧，其實因為我真係認唔到路啦，同埋我認到自己嘅位置啦，咁所以可以過下張。係啦，咁其實我大約咧就係喺呢個，我邊個入口入？我已經唔記得咗。我好似係喺呢個一同七中間啊，定係喺係喺法院庭嗰度入門口入去嘅。唔係，我喺呢、這個嗱，一係屌。嗱，簡單嚟講咧，其實大館咧以前就係呢個中區嘅九景村。 我哋呢位主持瞓醒未咧？瞓醒未呢位主持？ 康康先係啦，咁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稱之為大館咧，咁以前咧係呢個嘅舊中央警署啦。咁其實去到後期時候咧，我哋已經即將呢個大館嘅名稱咧延伸去到成個，即係呢個好多棟嘅建築物啦。咁而呢個大館其實包括咗啲乜嘢咧？咁包括咧就係譬如話前面而家你見到灰色嗰啲咧，1、2、3、4、6、7啦。咁其實佢呢個咧就係屬於你當警署嗰頭嘅範圍啦，咁然後咧，咁黃咗嗰啲咧，其實係屬於監獄嘅 area 咁樣啦。咁剩翻一個09咧，09係呢個嘅中央裁判司署，咁其實即係等同而家嘅最初級嘅裁判法庭咁樣嘅分上啦，咁樣係啦。咁而當日咧，我其實就係喺大約喺呢個一同七之間，即係喺呢個警署嗰度入口啦，咁又入去啦，跟住之後一路兜去49啊。跟住之後就兜去後面14、21、15，跟住再兜翻過去17、20、12，咁再兜翻上嚟行咗個圈咁啦。咁但係因為即係我對於即係本身對於呢個方向就冇乜呢個嘅概念啦。咁再加上就係因為佢入邊其實冇乜點話好清晰嘅指示同我講要點行啦咁樣。咁所以我印象中即係啲相嘅次序都係咁樣樣。咁而係啦，咁其實我即係主要今日想講大館咧，其實又唔止淨係講話我去參觀大館嘅，咁但係因為時間嘅有限啦，咁所以 因為最衰都係我， 唔關事，唔關事。唉，咁呢節目就可以慢慢繼續講落去。 係嘛？ 係啦，咁所以我諗本身因為其實就想講講咧呢個嘅大館嗰個歷史建築群嘅重要性嘅。咁或者可能再下個星期可以嘗試搭埋呢個警隊啊，甚至可能以前嘅一啲警隊嘅制度，再同大家講講啦。咁而今日可能即係問同大家睇少少相咁樣就完咗今集咁樣啦，係啦。咁而講翻少少先啦，咁即係啱啱一開頭提到咧，就係呢個大館係由馬會負責啦。咁你數唔數到有啲咩活化項目係馬會搞嘅？你有冇留意到邊啲啊？或者中環本身都有啲好出名嘅？你不論係失敗或成功嘅例子， 一睇就知道我係毫無文化人啦。之前嗰個藍屋係咪佢搞嘅馬會？ 藍屋係佢搞嘅。 但係藍屋我覺得活化得好核突喎。雷新春咧，雷新春系咪马会搞噶？ 雷新春咪雷新春好似系啊，冇记错。雷新春系活化项目，但系唔肯定系咪财委会搞。有时系 啦，浸大搞啊，雷新春系。 而家系浸大嘅。系浸大搞，浸大搞。又或者系啦，譬如话。哎呀，美河楼系啦，美河楼都系赛马会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其实睇到就系咧，从佢以前一向已经活化咗嘅例子嚟睇咧，其实赛马会系好愿意去抌钱去搞嘅。 但美河楼咧，其实就活化得几成功嘅，因为嗱，深水埗咧，即系虽知我哋买 video 坐喺深水埗咧，隔篱就系美河楼啦。我嗰日行上加顿山咧，喺居高临下嘅情况底下咧，见到美河楼嘅中庭啊！有好多大波鬼妹坐喺度倾偈，活化得好成功，系成为咗深水埗嘅一道风景。 唔系咁嗱，系啦，咁呢个其实就牵涉到咧，阵间即系我可能大约真系过下咁样，嘅一啲讨论，咁就系关于呢、這个即系、就是、到底活化其实嗰个本身嘅困难，其中一个就系呢个收支平衡，系啦，咁好新鲜热闹嘅咧就系呢个绿屋，你有冇去过绿屋啊？绿屋。系啦，咁綠屋同藍屋都係嗰啲 friend 嚟噶啦，咁但係綠屋其實就大約喺2005年嘅時候咧，咁就由呢個香港藝術中心去投咗個項目去搞活化嘅，咁跟住佢將呢個綠屋咧就變成咗一個叫做動漫基地，咁主要咧就係、是focus on 呢個港漫嘅，咁、但係即係真係新鮮滾熱辣咧，就係最近呢幾日咧先講就係話今年完咗約之後咧，咁如無意外就唔會再續約啦，咁就係因為咧佢收支不平衡，佢搞唔到落去啦咁樣。咁而其實亦都有好即係唔止係綠屋啦，咁又或者可能其他譬如話 PMQ 啦 ，PMQ 都係一個活化項目嚟噶嘛，你知噶？ 原創風 係啦，咁亦都係即係問題就係話佢哋搞出嚟個性質搞到好商業化，令到大家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失敗嘅活化項目咁樣。咁所以其實本身要搞活化有好多方便要去考慮啦。咁而翻翻嚟嘅例子，其實咧，咁馬會咧，其實佢今次就想將呢個嘅大館咧，佢聲稱咧就係想變咗一個咧集歷史文物啦、藝術與消閒體驗一身的文化平台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第一佢就係想將咧關於呢個譬如中區警署啦，或者呢個嘅裁判司署，甚至可能係域多利監獄嘅一啲譬如文物啊，或者可能以前嘅一啲嘅歷史故事啊，咁可以留翻喺呢個大館度啦。咁我覺得佢確實係有做到啲類似咁嘅嘢嘅。咁可以過一過啲相。係呢個就係當日去睇咁影嘅，俾大家睇睇好。再下一張。 幾靚喎！ 啊，係啦，話説啲傳説應該冇認錯，咁傳説呢一棵好似係芒果樹，咁傳説咧咁唔係傳説咧，應可能未必係呢棵屌，因為咧傳説咧就係話咧，即係中區警署嗰個嘅總部大樓門前面咧有一棵嘅樹嘅，咁嗰棵樹咧只要每年每次一結果咧，咁就會有好多人升職啦，係啦，傳説嘅咁樣係啦，咁。唔知系咪呢棵，但系呢棵树好抢眼咁样，好 咁啊！每年升一次职咯，大佬，每年都去结果啊，大佬， 唔系即系佢系睇结果嘅数量啊，咁样 哦， 系我跟住再下一张嗱，咁呢个系其中佢有开放嘅一个监狱，咁当然就入边佢即系监狱入边嗰啲房咧，其实都有啲可能展板啊，譬如讲话有冇发生过屠肉事件啊，或者啲人住坐监嘅时候食啲乜鬼嘢啊，嗰啲厕所啊嗰啲俾你睇啦，咁样咁好，再下一张系啦，呢个咧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几特色嘅打卡位，再下一张啦，未去到我想去，系啦，咁就。係啦，咁啱啱其實就係有講到話，佢想即係嘗試將 大館的歷史佢可以留翻喺呢個建築度啦。咁其實佢都有一啲，譬如可能係一啲歷史展板啊，或者係一啲以前用到嘅嘢，譬如包括手扣啊，或者可能一啲巡邏嘅一啲記錄，咁可以過下一張。係啦，咁或者佢都有啲得意少少嘅。你當互動的展板咁樣，咁都覺得幾得意嘅呢啲，係啦，可以再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就啱啱啲即係巡視嘅一啲記錄咁樣啦，係啦，咁再下一張，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同埋其實即係大約評一評，其實我都覺得佢係有心嘗試去做靚件事嘅，咁即係佢譬如呢個有講到就係話咧，咁其實大家啱啱咧有一張相係好多紅磚，大家見到咧，其實大館佢嘅建築咧都係一個中西合璧嘅一啲建築物嚟嘅，咁當然都有用到就係譬如傳統紅磚啦，咁紅磚佢呢度咧其實就有講到話咧，即係譬如話如果嗰嚿磚啦，佢嗰個完整性咧佢係即係多過 80% 嘅話咧，咁其實佢可能可能擰一擰轉啦，或者可能就咁整一整咧，咁就塞翻入去啦。咁但如果有啲咧，佢可能超過 25% 嗰啲咧，咁佢就會嘗試就成嚿掉走，再揾翻嚿類似或者係即係同樣材料嘅塞翻落去咁樣。咁即係佢呢啲都有list 出嚟咁講到，我都覺得係即係有心去嘗試做嘅。咁但係有一樣咧，真係要屌嘅咧，就可以過下一張。唔係再下一張啦，時間關係。係啦，有一啲要屌嘅咧，我係覺得佢。好嘗試咧，即係真係將一啲藝術嘅嘢擺落去保育項目度啦。咁但係問題係做出嚟好不倫不類嘅。咁譬如話咧，佢呢一個係叫做大館咩咩咩一百面啊，唔記得咗啦。係啦，佢而家最新一直都有嘅展覽嚟嘅，就係叫叫咩大館一百面啊咁樣啦。咁佢就係嘗試咧，即係整咗一啲嘅類似 LED 燈咁樣。牌啦，咁跟住有一啲係好耐嘅中華店鋪，譬如可能話哎呀，突然間諗唔起名。 娛樂戲院啦， 咁係啦，即係佢整咗支牌咁樣啦，或者有一間自己執，我突然間唔記得叫咩名係啦，咁樣啦，咁跟住佢凍曬喺度，咁跟住咧，佢但係問題係咧，佢整呢個，你睇呢個花，你認唔認得出係啲咩嘢先？你見到嗰啲花，你認到啊？ 唔知喎。 係啦，咁其實呢個咧，我覺得佢咧係模擬緊一啲舊式嘅鐵閘啊，係啦，即係而家即場 search 先，係啦，即係一啲咧以前人哋咧譬如雜貨啊嘅舊式鐵閘咧會，即係唔知大家睇唔到啦，即係會咁樣噶嘛，係啦，咁但係佢就嘗試咧去模擬用翻佢一個膠嘅嘢去做啦，咁但係我心諗即係如果你真係咁 樣，好唔 match 其 實，係啦，咁第一就係、是。嚇咁樣，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去搞呢啲咁樣嘅藝術品，咁點解你唔係真係認真去抌本去做咧？咁樣，所以我唔係啦。咁因為我 expect 嘅係佢本身嗰個大館一百面個展，其實都係我諗 mini 都係財務會有幫手去搞。咁當然仲有其他 嘅 藝術家或者可能其他譬如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咁樣啦。咁呢個我係片啦。咁譬如仲有第二樣就可以過下一張。哇！這個我真的看到一頭霧水啊！佢咧呢個是其中首先呢個位置應該是監倉那邊，係好像是監倉那邊，我唔記得咗啦。係 咩啊？新思嚟噶？ 係啦，佢係無啦啦咧整一啲咁嘅唔知新思定係乜鬼嘢一啲藝術作品擺咗龍門牆度啦。咁但係我係完全，但係我係完全理解唔到，即係佢呢個又或者可能我悟性太低啊，或者藝術文化太低啦，但係。我真的完全理解不到發生 什麼事。你的人又在那裡貶抑那些新詩詩人，即是落地獄啊。 他不是新詩來的，好像不知道什麼著名藝術家，但我真的不記得。 哦，仲慘，即是非遺藝術作品， 這個罪判死人。我是理解不到。 人家藝術家自己有自己的藝術風範，使你的賤民你都認可 咩？ 真係 我真係理解唔到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再下一張啦，我唔記得。 唔好再啦。 冇啦，係啦。好，繼續。咁係啦，因為其實點講咧，我今集我兩咗輪咧，其實就比較亂啦，咁樣。 唔係，都係我錯嘅，因為始終我扯得你太多時間。 係啦，咁就係啦，或者即係下一集係啦，咁認真翻先，有翻條理咁講翻曬，即係下一集啦，咁再同大家即係講翻啦。咁其實背後呢個大館嘅一啲故事啦，同埋佢其實代表咗香港嘅一啲乜嘢嘅 價值啦，或者可能係有啲咩咁重要咧？點解要保留呢？咁因為其實佢成個大館嘅建築群咧都係是一個法定古蹟嚟嘅，咁點解咁重要呢？咁同埋點解大家即係就算係復嘅咧，都係要去睇下咧？咁樣咁下集咧，即係再同大家咧慢慢講清楚咁樣。 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夜晚9點鐘再同大家見面，拜拜。